好，各位，那我现在想要再继续讲，就是说，我们把就是其实五行的生克，就是食神的衍生跟演化。那举例，譬如说，我们常常遇到一件事，就是说，理性跟感性的冲突。那在食神里面，它就是应该这样讲，譬如说，在食神里面来讲，它就是代表财跟印。印是框架，所以就是务实理性。财就是变化，所以变化就会跟改变，就对过去就是一种冲突。哦，这是我想表达。然后自私跟在意别人，这是什么？是比肩、比劫跟官煞的对立。好，所以然后呢，以感情关系，如果一个男生很自我，那做他的老婆是不是很累？所以叫克妻，对吧？那因为我克者为财嘛，如果也是男生，但是如果我一个男生，我身弱财很旺啊，我原本是我的路线，我要干嘛？我要去工作赚钱，但是因为我娶老婆，然后老婆每天呢就管我，把我搞东搞西搞来搞去，是不是我就不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就变成，反而会整个路线都迷茫跟迷失。所以这就是，所以当五行当中，因为八字里面就只有八个萝卜坑，八个坑洞，所以当你一个这个命盘的这个五行单一五行太强，你就要去看这个强，另外一个就弱，所以你用这个方式来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再举例，当一个脑筋硬旺，所以我刚才讲，有五行来讲，财会克硬，对吧？财是变，浪漫跳动反框架，天马行空，所以浪漫的人就会打破框架，对吧？好，那框架重的人就会怎么？就会抑制这个怎么讲？叫变化跟创新，因为什么？硬质时尚。好，各位可以把一个那个金木水火土，或是之前李组长的 IG 的那个，我来看看。组长，你之前那个 IG 有没有来？你吃饭没关系，但是我说有没有你那个食神，然后带五行相克的图，在哪一张？ 有啊，等一下我找一下。 对。哦，我看到了，是不是在那个在八字新手入门二的第三张图？好，给各位一点时间，各位先去看一下哦。就是在李组长的 IG 八字新手入门二的第三张图，他有把五行的生克带入食神的意象。好，所以呢，好，OK 吗？来，台上的朋友，你们找到吗？因为你们有，我就代表下面的有了。N 找到了吗？Alan 有找到吗 ？Grace 有找到吗？李维有找到吗？ 有。 Oh, OK， 好。 有。 好，你们有，我们就可以开始哈。好，所以你去看，我刚才讲的是，我们财是左下角，对吧？哈，我克者为财。他这个要怎么看？我克者，你主要就是中间那个克字，是不是李组长？克代表自己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 克其实。那个位置是代表自己没有错，可是他中间要那个课要讲的意思是说，按照内圈的 那个就是课啊，内圈的顺序就是坑。OK， 好，我解释一下这张图。这个图呢，圆里面是自己，然后呢，课的那个红色的箭头代表我的对应物的每一个课的顺序，所以财课印。财分正财跟偏财，但是只要财星就是克消印，印是正印，消代表消神，然后呢，印呢就是克这个食伤，食神跟伤官，然后食神伤官克官煞，好，然后呢，这是因为所有的财印官煞比都是由我所出嘛，但是除了我跟他们之间的对应。他们彼此 在跟彼此的对应，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 Grace 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 ，OK， 好，那我就讲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叫，各位会觉得比较难，就是五行再加上食神的变化。所以我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讲，财我克者为财，所以我很旺的时候，财就会弱嘛。因为为什么？我跟老婆在一起，什么都是我的意见，那我就强势了嘛，那老婆就弱势了嘛，对吧？但是所以。当我跟财两个对立的时候，就是我旺我就克财，我弱就是我 hold 不住财，所以男人对女人有一种是大男人主义，然后老婆很辛苦，有一种是老婆很大，然后男生呢就蒙蒙喵喵，一下搞东一下搞西，被老婆搞得团团转，这是一种变化哦。当你的八字只有我自己日主跟财的时候。但是如果我有食伤，那就是我会生食伤，食伤会生财，那这个克的力量就可能因为有这个食神伤官被改变路径。好，这个只是稍微带一下，我现在没有要先讲这个，我要讲的是单纯去看这五组的这个相生相克食神的变化，他们彼此的作用的影响。所以回到前面讲，财旺就会克印。为什么？你听老婆的，你爸妈就不爽了。印是爸妈嘛，对吧？你听老婆，你爸妈就不爽了。很简单，好，所以财是克印。那你把它带作食神的意象，财就是浪漫。所以浪漫跳动反框架，喜欢变化。就会跟旧有的过去的历史经验跟 SOP 产生抵抗，或是产生抑制，所以财旺就破印。好，我们之前上食神的课，印就是务实理性框架过去，所以一直活在过去的人，他怎么走创新的路线？所以你会注意看，印克食伤。所以硬旺的人，整个脑中都应该哦，应该这次应该这样，所以你叫他执行什么、创新什么，他都觉得不可能，因为在过去的经验，因为食神是叛逆、创新、非主流跟未来是还没发生，未来是新潮的叛新那个标新立异的，所以你整脑筋都在活在过去的经验，你怎么可以对创新这件事情一定会抑制你的创新，对吧？好，那我再继续讲。所以呢，那食神三观就是我生者，所以是叛逆、创新、非主流、鸡婆，闲不下来。哦，那当你是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叫食神三观是客观煞？所以当你很多自己的意见，啊，你怎么会听别人的？你要不然叫你去做东，你说哎，我不要，我跟你讲，我现在很热，我要吃便当，我要干嘛什么嘛？哦，那你他想要叫你听他的。他想要控制你，啊，你说话是不是就是不受控的意思？那，啊，就是你意见很多，所以意见很多的人就不合群，所以叛逆、创新、非主流本身就是不合群。哦，再对应到我上次讲的这个食神意象的概念，那如果你愿意被守规则，那你就是合群，就是听话，这样子。哦，我刚刚拉里拉扎。讲的这一段，各位理解我在讲什么吗？李维 OK 吗？ 范秋老师，就是你这段在复习，对不对？ 对，没错，可以这么说。 对，我觉得应该是 OK， 可是要记那个图，我觉得现阶段是记不太起来。 OK。不用记，就是 好，不用记， 对，就是稍微理解力量是互相推引的。 好， 对，就是对，就我觉得这样的。那个 Grace 这样 OK 吗？ 可以，谢谢。 不会 ，N 可以吗？ 有在吸收中。 好，就是理解我想表达的东西就好，不用记， 就是不要。 谢谢。 好 ，OK，OK。 那个， 好，你说。 那个才会刻印啊。其实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在古书的版本叫做才坏坏坏掉的坏才坏印。那为什么会讲坏这个动作呢？其实印就是代表印章的意思，就是在古书里面的最原始的概念，它就是印章的意思。那在印章的意思，其实就是等于说是你是公家机关的公务人员的意思，你负责要盖章的意思。那大家一直不懂为什么才会刻印，才会坏印。那派翠哥是用比较生活化的角度跟你们叙述这个区块，就是说，哎，我有一个泡泡，我有一个幻想，我像迷妹，然后去就忽略过往的经验。但是如果以古书的解释方法的话，会是说，你是公务人员，你是负责盖章的那一个。然后今天为什么才会怀疑？他妈就是有人要拿钱贿赂你啊，就是拿钱去要你打通关，要你行方便，便宜行事， 要你改变规则，对不对？ 改变你的规则去盖那颗印章，所以才叫才坏印。这样大家有没有比较有趣一点点？ 我觉得对啊， 那个九品芝麻官的概念，贿赂那个县官县的一个概念。 对，然后再补充，李组长刚刚讲的一样嘛，你有钱就会变嘛，所以你以前每天都骑摩托车上下班。啊，你乐透中了1亿，你会不会改变你过往生活的方式？就是这个概念。 然后就是派这个讲的，如果说大家比较不了解，说食神上官怎么样去控制自欺杀或者是袈裟这个领域的话，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主流的思想是代表正官跟七煞，可是食神跟三官代表我的想法是什么。可是问题是这个社会跟我本我之间自我之间的想法常常会有所出入，运作的方向跟理念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出入。那所谓克制的意思就是说，我必须我的食神跟三官，我想要去反抗甚至反制这个主流社会，走出我的风格。如果真要讲那个版本的话，就是譬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哈，可能不见得很清楚，大家再修正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社会，往往考虑的东西叫做薄利多销啊，控制成本，这是主流的商业经营的台湾经营模式。可是问题是，后来慢慢大家发现，我们不追求 CP 值的生活之后，我们让我们的食衣住行有一定的水准，虽然可能会买到比较贵的东西，但是它的品质比较耐用，比较好，它比较对身体无害。那相形之下，其实它就是一种新的商业经营模式。那这个经营模式如何起来的呢？一定是有商人他觉得他不想要走 cost down 这种经营模式，所以他用他的他用他自己的生产的概念，就是食神跟三官，去反制这个主流的观念的看法。所以这就是一种我随便想到的比喻啊，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你还可以再想到，就是说新东西，譬如说脸书出来改变了很多人的习惯，然后在 IG， 然后到现在 Clubhouse，它都是一种新鲜的变化， 都是一种时尚啊。 对，不是，对不起，我这个讲的是，你说这是时，对，这也是时尚，也是财，它可能比较复合的东西啊，应该是，对对对，你刚才在讲时尚哦，靠，我怎么想到财的事情？ 应该是说 ，Clubhouse、脸书跟 Instagram 这种新时代的产品改变的 创新 电脑路的东西，所以变成说。他第一个产生他有了想法，那个自我的想法之后，其实这有点时尚生态的一种复合性概念了。 没错没错，就是新的东西就是创新嘛，就是渐渐把旧的东西做改变，等到改变成功以后就变成财了。所以当时尚，单纯的时尚是一种有分成有硬心跟没硬心。有硬心就是有框架、有范围的标新立异，有 框架的创新，然后呢，没有框架的创新就是没有硬性，就是单纯的自由发挥，可能就是像那种天才艺术家，哦，完全他画出一个妈以前都完全这个没有人看过的东西，这可能是天才艺术家。但是有些艺术家是因为他做的比过去的人好，所以他是在那个框架，大家是看到说，哦，一样是画这个复刻画或版画，一样是走什么路线，你竟然可以更写实，所以他是有过去的硬性跟框架的，这样，哎，这样讲是不是太深了？会吗？ 哎，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哎，就是这其实这比喻带进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多亏了大家。就是说，另外一种概念，就是我刚才跟我老婆讨论，就是说，大家用传统相机拍照的时候，当时八九零年代可是主流，就是拍照洗出来，拍照洗出来那种单胶卷相片。可是，一旦数位相机跟云端硬碟产生之后，那种东西就改变了整个主流的方式，整个主流的方向就变成说啊，我只要放在手机就好，我放在云端硬碟就好啊，整个生活形态也都拍照形态都改变了，这样。 就是新的东西，我觉得创新的东西出来，它是一种执行，然后到它变革成功，比如说疫情又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习惯，所以大家就会透过新的生活方式，然后再颠覆掉过去的方式。哦，可能我举例说像对，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所以这种都是一种未来感，发现一个新东西，然后慢慢的前进到完全取代过去的机会，这是一种。好，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讲到时尚、时尚身材，然后才配音。那我们来讲一个叫做财官格，就是如果你对八字有理解，他会讲到财生官、财生官、财官格。财官格是什么意思？李组长，你来想一想，财官，你说说看，你的解释是什么？或者你联想到的是什么？ 你说正财正官哦？ 对啊，就财官啊，财生官，对啊，正财生正官啊。 嗯，你这样突然叫我想，我想一下。 好，那我先。财官格就是财，就是浪漫、梦想，对吧？所以当你遇到一个梦想，你要怎么办？你要 on schedule 嘛，对不对？你要去配合那个计划。所以财生官，官是什么？官是克制我的力量。所以什么？如果你想要进入奥运，不管什么选项，你可能会找一个教练。或者说，如果你想要念台大，你是不是你设啊？我想要念台大，这是一个梦。然后呢，我做完梦以后，再来是不是要目标要去达成它？所以你要做一个计划，你要进入一个建立一个。可以上台，你可能要每天念多少书，做什么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叫财生官，叫做他们叫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梦想产生欲望产生什么？那个心理学不是这样讲吗？欲望产生什么约束力还是什么之类自制力的那个？哎，有人可以那个吗？ 啊，等等，会不会是大家都那个时候因为八字都是走科举路线居多啊？会不会其实他们对于考上进士状元这种 的憧憬支撑着他们要往前进的一种概念？ 都是啊，我觉得这个都是一样，你讲的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一样啊。因为科举就是竞争嘛，你考大学考什么都竞争啊，你考入一家好的公司，公职有分两种，一种是那种有官位的有管理职的，跟所谓的那种公家机关比较稳定性的，我觉得这是两种。如果你是像警察、检察官，那这种都是竞争嘛。你在100个人、10000个人当中选一个啊，那你要上台大，你要进台积电，多少人都选一个，这个都是一种财生官啊。懂我？ 我举个比较负面的例子，花钱也可以买到官，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也可以啊。这个都 OK 啊，所以我就说你有一个梦想，所以这个道理是通通的，只是说所有的模式我们还是讲没有绝对的，有人用钱做善事，有人用钱做坏事， 有人做官是救大家，有人做官是害大家，对吧？有人付出为别人付出是造福，有人为别人付出是造业，反而害他去死，就是爱嘛，宠爱跟溺爱啊。好的爱可以协助他茁壮，不好的爱把他弄死，所以这个就会跟习用来讲，所以五行是一种行为模式，但是喜忌是最后针对你个人来讲，就像刚刚我记得好像是 N 问的吧，就是说我八字都没有木，所以我是要找木旺男生。其实重点不是你八字有没有，重点是八字木对你好不好，木对你好那你就会去找木的人，那木对你不好你也有可能，因为这又是另外一种方法，木对你不好但是你又舍弃不掉它，你就会为木所苦，或者是你根本觉得干我不需要木，所以我就根本就这个东西都与你无关。 我觉得好像不是需不需要，是有没有吸引力的问题。 那一样啊，你有那个你把那个所有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就当做你的 sensor， 所以你会跟外面对应啊。那有的人就无感嘛，艺术无感。那有的人艺术很有感，所以他看到一幅画他会进去，但有的人没感啊，所以就是看你。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你没有木，你没有木没有火，所以你对木火无感，懂这意思吗？ 我对木火无感是指我自己在做事上面，不是我对人上面吗？还是对人也是？ 有人有的时候是反映我们透过人来反映我们内心的感觉嘛。没有木没有火，就是说你就是不鸡婆啊，不叛逆啊，不创新啊，你懂意思吧？就这种事，你就是不会。有些人就很想表达自己嘛，你就会觉得说我不用， 我就是纯接收。 对啊，对啊，你就觉得不需要，对啊，你就觉得不需要。那有些人他有带那个 sensor， 他一定要表达，他的直觉反应就是表达。啊，你因为没有带这个 sensor， 所以你就没感觉啊。然后很多人很喜欢做梦，对不对？看到什么就这样，我也想要，我也想要。啊，你没带这个 sensor， 你看了以后，我没有， 没感觉， 我还是不会想要啊。对啊，我还是觉得我现在很好啊。对对对，我觉得你讲的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你把它当作 sensor， 我没有什么 sensor， 这个叫八字叫原有原无，你原本就有，还是你原本没有，跟你需不需要是两回事。 就是你的感知没有放在那个上面， 就我的那块雷达是关闭的， 比较关闭的，对 对，并没有打开去接收的。 套一句的内图的意思，你的闸门没有通啊， 我很多闸门都没有通， 对吧？ 没错， 如果你是很罕见的两个五行比较少，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来用这个方式。对，我觉得这部分就会带到说，你就会从这边来去看哦。就对我刚才觉得 sensor， 就把它想成 sensor， 但是你有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家里厨房有什么，你冰箱有什么菜，才能决定你能不能煮什么料的。但是跟你要不要，跟你喜不喜欢吃那个料，那就是两回事。对吧？ 对， 所以这个 哥说的，艾哲哥的冰箱比喻很好啊。你冰箱里面就只有牛肉，结果你跟我讲说你想煎鱼，那这更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啊，对，那所以类似这种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需要跟想要，然后跟我们有没有联动，所以我觉得这东西都很多人想要发大财，可是他有发大财的要素条件满足了，天时地利人和，他会成功。那很多人只是他没有，他就是一种做梦或者迷失，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这样。 好， 谢谢。好，那林壮，我讲到这個，好，快点继续。 我觉得啊，主管这个比喻啊，还蛮妙的，就是说我们以自我做出发，我讲一下那个五行生科，其实套上那个食神。财、正官、印，然后再回到我这个循环，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以我自己做本身出发，我就是代表我自己的日主或者是比劫。好，那我想要未来要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我想要大富大贵，我想要考上状元，我想要 侵权版权之类的，那是一个财的一个的浪漫的未来的憧憬的想法在那个地方。好，但是问题是每个人都有欲望嘛，那每个人都想要嘛，那怎么样去让大多数的人能够去追寻自己的一个浪漫的目标方向、理想的方向，那就势必要制定出所谓的规则。这就是变成说，哦，你想当官的，那你就去考乡试、县试、乡试，然后进士、那举殿试这样子，然后你考到最高的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就是榜眼这样子，那就是规范就出来了。然后规范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去执行出。利用这个职位跟职权去执行出你想要帮助别人或者是帮助自己也好的一个执行，那就是硬嘛。那到最后你因为这些执行之后，最后自己或者是别人，因为比劫同时代表自己或别人的跟你同辈的人或者是朋友兄弟的意思，同样因为这个硬心而有所收获，然后就又硬会生我自己，那这就变成一个循环。然后接着你又会有新，你变富有了，你变有钱了，你变得拥有东西更多了，那你就会朝下一个梦想去前进。然后接着你又去 我大概懂你说的，我插一下话，就是说应该这样讲，如果以我来定位来讲，就是说财是梦想，然后官煞是目标，印是计划，比劫日主代表你执行这件事的能量，食伤代表你付出的努力，所以硬是计划，计划是协助你，你确定你是往那个方向。因为什么？为什么叫煞印相生？为什么叫正官配印？我今天要治水，所以呢，我就要拟定一个计划，然后这个计划能够让我的目标治水达成。所以硬是计划，硬是 SOP。 然后呢，比劫食伤就是去等于讲，就是说透过我，因为这个计划是我的嘛，所以这个目标是我的，所以我透过硬心来协助我，让我有能力有力气哦，或者用对的方向，用对的方式，然后呢再透过食伤来执行它，然后最后成功了，然后再换下一个目标。 哎，我刚刚漏讲的就是时尚那个区块，就是说你先有欲望，就才有未来的目标，应该是这样子。时尚生财啊， 时尚我觉得是，我觉得欲望就是财，那我觉得时尚是就是一种执行力。 哎，对， 哦，跟然后标新立异，跟所以很多我们再举个例子，时尚跟财差别，有些人喜欢出去玩。因为时尚是 output 嘛，对，有人喜欢出去玩，有些人是我想要去哪里玩，所以我想去日本，所以呢，我去日本玩，这有两个动作，去跟目的地，出去是一个行为模式，日本是目的地，很多人是你只要带我出去玩就好了，没有目的地，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是时尚有时尚，它是属于哪一种？ 时尚就是一种动作啊，有在动就是啊。 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只要有出去就好。 对啊，你只要带我出去玩就好，去哪里都好啊。 哦， 啊，有财 是财有目标性， 财就有指向性啊，这样，哦，这样才能区隔啊，不然你就会觉得很像啊。 哦，他们其实严格来讲，在我的逻辑里面会蛮像的，但是有一种。我是主动还是被动的状况有一种区分啊， 我是没有这样，我就是我自己的分法，就像我现在跟你讲，就是我像我的个性去哪里都没关系，就出去走一走，所以我不用有目的，你只要让我有动有做，那很多人说我一定要怎么做，我一定要做到那个人，我一定要做成那个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啦，当然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说，以上是我的分类，我不一定是对的，如果你觉得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或者你可以举手，或者你可以发言跟我讨论，但是以我的观察，就像说但不是我自吹自擂，就是以我这样跟这几百个人这样子对谈来讲，我慢慢把我的东西会分类的越来越 清楚。所以食伤就是执行力，就是行为，就是外勤。很多人就不喜欢坐在办公室，他就喜欢爬爬照。可是你说他到底爬爬照他要干嘛？没有，他只要爬爬照就好。对，所以我觉得食伤跟财，我大概会这样：一个财是目标，指向性很明确，我要从 A 变到 B， 然后那食伤就是只要让我动起来，往前走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就好。 刚刚我问了我老婆跟我大舅子的那个，我大舅子也是财旺嘛，然后我老婆也财旺嘛，然后后来发现他们两个人都是属于我只要出去我就一定要知道我要去哪里，他们不能接受这种理论这种东西。 就让我们来看看啊，是不是有纯时尚的人，是不是没关系啊，只要让我出去走一走。比如说看 Grace， 他就没有财啊，有啦啊，他有天干合财啊，所以比较。那个，看看还有没有别的。 他也有上官啊，所以应该是他两种模式都可以吧。 但是我觉得他表面上的财是合财，可是是比较虚啊，所以我觉得主要是食伤啊，主要是三官。 所以 Grace， 你是可以接受出去农留的，然后不见得一定要干嘛的外出。 对，我可以出去走啦，走啊，不用说一定要去哪里 ，OK。 那你怎么这么浪费油钱呢、啊？ 我没有想跟你讲 话。你们两个不要在那边玩梗。好，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别人，还有没有别人？我看看下面还有没有这个，我看看哦。火克金，我来看一下。 所以李文老师也是可以接受龙流人的。 哦，你就是说随便走一走，就这样而已。 就是说，我们出门不见得真的是，我只是想出去走走，我没有真的想要去哪里干嘛。然后我们出去绕几圈，开车晃一晃都可以啊。可能累了就回来这样。 对，我蛮随意，甚至不出门也可以。 哦，你看，你又找到一个新的东西耶。 这个我找到很久了，这我自己默默观察很久了。 没有就不讲，大家 不是啊，没有 讲出这个东西才会知道时尚跟财的差别在哪里。 没有啊，这个就是大家在激荡的时候聊到的时候才会讲到啊。譬如说像一颗小菜，可能也是这样。哦，因为它虽然也是透天干透财，但是地支财星不旺。哎，小菜，要不要上来发表一下？ 对啊，我也是，就是可以出去。漫无目的的在外面待一天那种。 好，感谢你。然后我们来，然后对啊，那你看那种只有财，来我们来找那个 Apple 只有财，他没有时尚啊。 好。 所以 Apple 你就是属于出去外出要有目标性啊。 外出要有目标，我刚刚没听到，因为我刚电话。 哦，没关系。所以我们刚才聊的是说。因为你时尚比较弱，财比较旺，所以你自己外出的时候会比较倾向说，我外出就是要有一个目标性，我要去做什么，或者是一个目的地，然后比较不能够接受漫无目的的乱晃这样。 哦，了解。 是吗？是这样吗？ 其实都可以耶。我其实还蛮随性的。 OK。 对。不过工作上确实就会是，就是外出接洽会带着某个目标去这样子， 就是不会出去去找机会啊，就是好像出去在那边乱晃。像我有时候我出去就是去外面找机会，我并不会觉得说我今天一定要怎样去哪里做什么或怎样，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哦，对啦，外出洽谈，我都会觉得说是很有机会的，是有任何可能潜在性的机会。 嗯， 多聊无妨，一定有潜在性的机会。 嗯， 那很多的跨界合作确实是这样谈成的。 嗯，好的，谢谢。反正就是，那个阿卡塞巴，那个针对这个部分，您有什么看法吗？ 对。我想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因为我时尚是几位专位嘛， 嗯， 然后我后来发现你的叙述会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很喜欢，自己如果外出，就是下班之后外出去餐厅外带买东西回家的时候啊，我即便是去同一家餐厅，我都会尽量选择，就是说，我今天走的路比较跟上次一样。我是看看哪一条路比较快，比较好走。 这就是一种创新摸索。 是什么？ 对，这就是一种摸索啦，这是一种摸索。 对啊， 对，就是这可以解释啊。不过就是因为我们那天在讲你的卯位是可能是半合，或是把食神化印，所以就会变成说可能表面上或是小事这样，但重要的事情你还是会照规则来。 啊，对啊，然后我后来发现你有提到那个卯位，我的卯位的那个部分啊，最终到最后的时候，我就会归纳出我试了那么多条，哪一条真的比较有效率，我还是走固定，就 你就固定了固定哦，先探索 固定了， 然后最后就固定了这样子。 对， 哦， 这个有趣哦， 这个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再一起来研究一下，想一下这样。哎，刚刚李维是有闪麦吗？ 哦，我是想要问两个小疑问，就是第一个是半岁客，你刚才讲的那个印是你是形容是计划，那比你讲的那个是什么？ 坚持、固执，但是不是跟因为我方有两种，生我者跟同我者，生我者是父母，对不对？那同我者是我自己跟我兄弟姐妹，所以生我者就是。它并不是强势有两种，人的强势有两种，有一种的强势是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就是完全是用我个人的想法去思考，那这个就是声望或是比劫望。但是有些人他的强势是他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这样比较好，然后呢，他是活在他的应该。他是活在他脑中里面想象，然后这种人他会觉得自己不强势，因为什么？不是我想的，是照规矩来讲就是这样，照天下杂志来讲，照中华民国什么的 report 的报告，过去五十年经验就是这样。这种人他的强势是一种，他不知道他自己很强势，或者说他会觉得你大家懂我想表达意思吗？就他不是用自己出发点的强势，他会觉得说啊，这不是我想的啊，可是我告诉你这样最好，照我的经验这样就最好，这样最好，这样最好。可是那个不是他自己的出发点，是他内心中的框架， 是主观意识吗？ 就是他的经验，他过去的经验。像你就是这样啊。对， 我就是这样。 对，你就是这样。你就是你觉得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我以为的，是我参考过去的经验，应该这样是最好的。它不是我个人的出发点的应该，不是我个人出发点要不要的那种。你懂我想要表达这个意思了吗？ 是哪一个劫财吗？ 因为你的水没有。因为你对，因为正印啊，因为你的地支可是我觉得你也比较特别，是因为你的壬水有通身经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两个部分都有，但是我会觉得，我觉得你的部分会比较难，你可能两个部分，原则上我就是说，看你的地支有没有水的根，可是身经里面是通壬水的根，所以我觉得你的部分可能两个都有，但是我们来找一个，我来找一个，等我一下。我来找一个，就是单看自己的。你让我帮我找一下，看看，我来看看，就是声望跟印望，印望声弱，或是声望无印的。看一下声望无印的。像一颗小菜菜，它完全没有金，它属水的，它本命没有金，所以跟它内心的框架没关系，完全就是它自己喜欢不喜欢而已，是吗？一颗小菜菜，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内心的框架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过去的经验，你从小到大过去理解的一些事情，在你心中。已经成为的历史，就是过去的经验，或是你觉得你观察到的社会规则。可是我觉得你没有金，所以你完全就是我喜欢我不喜欢。 就是说我会，我不是那种就会以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就是 我想做事情的那种意思。 对，你就是我想做，我喜欢或我不喜欢，就这样。 就是我的感觉，根据我的感觉。 对对对对，你自身的本性，我喜欢，我不喜欢。那很多人是我不喜欢，可是照过去的经验这样做对我应该会比较好，所以他去选那一个。但是你完全就是没有，我就不喜欢，我喜欢吃，我不喜欢吃，就这样。 对， 对对，所以你是符合这样的状况吗？ 啊，对的。 好， 嗯， 好 ，OK， 好 ，OK， 谢谢。嗯，还有嘞，嗯，李组长你要说什么？哎，李壮，你刚才是要讲话吗？我看看。 没有啊，我刚刚就觉得，哎，今天聊的比较生活化，感觉蛮有趣的，然后再讨论，再跟我老婆讨论一些其他的东西。 好，我觉得那个谁也是比较像那个无名，他虽然有甲透，但是甲几何，然后地支又没根，所以我觉得无名大概也就是比较以自己的想法为依归。 等等， 五 名在哪里啊？ 在下面 ，WU 五最下面。 五、哦、啊，哦， 五，你在吗？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说你是这样吗？好，五，你好。哎、欸，他不见了，他上来了吗？ 没有，不见了。 对，不见了。好，被我吓走了。好，我再看看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房间可以像维持十个人，真的是厉害。 对啊，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别人留下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对啊，两个男的不知道在讲些五四三的讲什么。 而且 你 一个 生 活化的可以吗？ 啊，哪一个？ 我想要讲一个生活化。 好，请说， 好啊、 请说。 好啊、当然 了、啊。那个，就是听听大家的意见想法。就是今天这一两天，如果大家有看那个疫情的新闻，那个艺人贾永杰，然后他就有就是捐，因为他好像有认识一些医院的一个医生啊护士，然后他就有捐，号召他老公啊，还有一些有钱的企业家，然后就是这个财的部分，刚才说的财克印或财坏印的部分，对，然后就号召了一些企业家捐款的，然后就去买了很多就是那种呼吸器，因为那肺炎的呼吸器嘛。那些厂商其实他们都有货，因为政府没有采购，所以他们就赶快有去做一个购买，然后陆续就会送到各家医院。然后这是医院很缺的，可是可能一些公文的往返，然后是采购的流程，所以就透过民间机构直接去买，民间的钱，对，去买。所以这样有没有算那种？ 嗯，我觉得是啊，就是你用了一个跟过去既有应该规则 SOP 不一样的方式，对不对？所以他完全不用走公文，然后就可以得到他的目的，就是他是有这种像的，就是蒋永杰这个方式打破了我们应该去买这些东西的流程跟方式。那也是一种挑战嘛，那也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改变，所以我觉得是类似是这么说没错。那我的看法是这样，没错的。 我也觉得像是财坏印啊。 好， 对，就突然讲到， 没错没错， 14个。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欢迎大家来对应，因为你一定要把八字带入生活化，它不是在打高空啊。哦、不是在翻天书啊、哦、就是说怎样，也是说他就可以像李维老师的塔罗一样、哦、就是他可以是很多，或者在座有很多人有各自研究自己 的一些技术，我觉得都是一样，他就是可以对应的，那我们就是来找对应，然后一群人一起来找对应这样子。所以还有没有人要提出你自己观察过这个现象，跟你今天有吸收到的，你觉得是，是不是有相雷同的？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有吗？有人要恭维吗？ 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额外的问题，就是人家有说那个煞印相生啊，那这个定义是指，天干里面有煞跟印就算煞印相生吗？还是它有符合一些规则才会算？ 都有啊。你先讲啊，你先讲啊。 应该是这样讲哦，就是说杀印相生，我们讲这种专有名词的时候，讲述的都是天干为主。好，就是地支的我们先不论。那天干为主也就是说，它一定得是七杀，然后天干有另外一个是正印或偏印，那个才叫正印相正杀印相生，对不起，杀印相生。那官印就不算哦，官印就无所谓，所谓的照我的版本啊，就不特别算杀印相生的，因为官印其实都是属于一个正星的偏正星的状态，所以它并不会特别的攻克日主，就是克制日主，因为七杀对于日主的压迫性非常强，那而且还透出天干跟日主是同一个正行列的话，同一个高度的话，对日主的压迫性会很高，所以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需要有一个印来做中间的转换器，就是让七杀去先遇到印了以后转化成不那么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转化成经验值，因为印是经验值嘛，然后让日主能够吸收这个经验值，然后不会那么被七杀的力道所压迫。那杀印相生的版本是这个样子。好，但是问题是杀印相生的版本有很多种，譬如说杀在前印在后，这个比较深，大家听一听。杀在前印在后，什么叫做杀在前印在后？叫做杀如果在年柱然后印在月柱天干的时候，这个叫做杀在前印在后。好，然后也有印在前杀在后，那就是举例就是印在年干杀在月干。好，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感觉？你今天假设杀是一把枪，假设是一把枪，它要对着日主开枪，假设那印就是防弹衣。好，那我问你哦，你是先让穿着防弹衣印星在月柱比较好，然后外面是枪比较好，还是说枪就在你旁边，但是你的防弹衣是穿在外面，那个感觉是差很多的。所以即便是杀印相生，也有比较严格的规范的人会认为一定要杀在前印在后，也就是说杀在年柱印在月柱，或者是退而求其次杀在月柱十柱是印星，但是最好的版本是那个杀在年柱那个月柱是印星，颠倒过来的版本会力道变得差很，保护力道会变得差很多。那这是我的叙述这样子，然后看大家有什么要补充。 好，我跟你这样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不会用前后前，而是我会把它想象说，在古书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说煞印相生跟以印化煞是不一样的。那这东西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哦，当然这是我的理解，就是说，煞印相生就是说你的主轴如果是煞，就是我就是喜欢挑战不可能的事，有些人就自虐狂，他喜欢挑战不可能的事，然后呢他有他很变态的想法，变态的方式。像我前两天，因为我个人很喜欢露营车的东西嘛，以后我要来改露营车哦。所以呢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一台车10万，你花80万去改装，做超过常人做的事情，你就变专家了。听得懂我的意思吗？10万的车用80万去改装，变态，有病。但是他改装出来以后，那印可能就是透过计划来执行，执行出来就变煞印相生。好，那以印化煞的意思就是说，他本身就异形，他本来就很会改车，很会解任务，然后呢刚好有任务来给他，他就一个一个处理，所以呢他就好像变成说啊，我改过谁的车？比如我们露营界常常讲，哦，哪一台车是他改的？他改过谁的车？哦，比如说，举例，假如说，像我朋友，我们带团，我带过蔡英文，很厉害吧？我每天都带团，但是因为我带过蔡英文，这很屌啊，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稍微讲，然后这个再对应一下 Grace， Grace 就是以硬化煞，因为它主轴是硬星，月令是硬星，所以但是如果你月令是煞星，那就是你有煞，然后再看你要制煞、合煞、化煞，不知道这样可有哎、欸？然后那个阿卡西玛有要补充的吗？啊，他不在。好，如果他在的话，再请他以后好。那这样有回应到这个剧女你的那个吗？ 有的，有的。因为我之前有遇到一位也是会命理的老师，然后他说，因为我的煞跟印都是刚好在那个李组长讲李老师讲的那个年柱是煞，然后月柱是印，嗯、但是他那个不算是煞印相生。我就觉得，嗯，那到底怎样的方式才会算？ 因为我看到你的，我先看，我觉得你就是以印化煞，你是印格，有煞就是说平常你就很会处理这个事情，那有外来的事情给你做，你就加分。所以你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跟那个类似，我们刚才讲是 M 吧，一样，就是你是以硬化煞，就是你本来就是一个务实、理性、传统、照规矩，很多事情你的吸收力很强，你很会观察的人，所以是很会解任务的。但是相对你的框架感也比较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就叫比较会像是以硬化煞。 哦，可是到我们的版本，我的版本我就没差，就是这个版本就是很标准的煞印相生。 哎，对你，其实你讲的这没错，这就是外在其实呈现的东西是一样，但是你的内在的主轴再细腻一点，等于是说你在细印一微分，它当然都是有煞有印，但是它的主轴在印还是主轴在煞？好，这是我刚才讲的点。那各位能吸收就吸收，不能吸收就随便听听，以后哪一天可不好突然间就可以理解了，这样啊，或者会发现这样原来我讲的是错的，这样。好，欸，你要讲什么？ 所以我是主轴在煞嘛， 硬，我觉得你是，但是你是硬旺煞重，你主轴在硬，应该这样讲，你主轴在硬，但是你就刚好很多事情让你做，超多的， 超多。 我觉得我是这样想，我是这样看的。 主轴在印，是因为我那个下面有两那个魁跟刃那两排最下面有偏印跟正印这两个。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讲了，我们之前在讲啊呀，我们这个课如果从容，因为重点八字最重要的是看月干的地支，所以叫月支，也叫月令。所以月令才是一个主轴，你月令是金就是印，所以印为主轴。像李组长月令是煞，所以煞为主轴。所以李组长是先画目标，再看要怎么处理。 哎，对对对对，你怎么知道？ 哎，这就是我讲的，这就是以印化煞，还是煞印煞？然后你先煞，就是再来解决，看要制煞、合煞、化煞，你懂意思吗？所以 因为老板丢给我目标，你决定要多少，那我就决定我要怎么做。 对，那硬心的人是他本来就听话，啊，人家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哦，对耶， 所以 我就是硬， 对，所以他的任务是别人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的， 就来一件解决一件这样子。 所以就是，然后俊大概就会也是这样的。俊宇， 我觉得你这样子，但有一点理解了，谢谢老师。 不会不会，是吗？ 对，大概是来一件做一件，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应该要跳脱原本的方式。像我最近在，我不晓得这个算不算是啊。像我最近在做影片，然后我原本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可是我昨天晚上就想说全部把它全盘把它翻掉，把它改成是动画的方式，这样算吗？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啦，这个是吼，你会先用传统的方式，因为你的印很旺，而且是正印格，所以你完全可以了解正统的方式要怎么做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因为你是在午时出生，时柱丙午，寅午化火局，你也很有你自己的想法，然后这东西就太多了，就会觉得腻了，就会恶心了，所以最后就推翻它。搞难一点，所以透过变跟反传统， 来呈现，所以你应该是，你这个应该怎么讲？就是说印跟比劫太旺，所以最后你会用财来生煞，或是用财来破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会代表说，其实你是会想要用变化的方式来呈现。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讲，就是这要看整个的组合，因为财可以破印很好，可是你的火太旺，火又可以克财，也就是说你想要变，可是有时候你又不敢变，或者又觉得不要变，反正就是在要变不变，要改不改，一直在面 对，就是很纠结。 对对，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对对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说来就是说我们先学习观察，因为就还是我讲的是说，我们看八字绝对一定要由浅入深。 嗯， 你先看到一个东西，你要先习惯看到这个，譬如说小学，你要先把小学可能国英数都念得好，那我们在一起上国中啊。可是你不能只念了，你小学数学会，然后你就跳别的，其他的你都不念了。那我觉得那个答案，我觉得就会不够扎实。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就是说为什么看月令地支很重要，就刚好在 N 跟俊宇的很高兴俊宇你也上来，所以我们可以去对照说到底主轴什么。那刚好也有李组长做一个对比，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彼此的一些差别，这样子。 而且我发现那个俊，那个俊的 俊佑， 俊佑，你是不是其实你改变的东西其实都还不错，就是风评还不错。 对，就是改变之后得到的风评还算可以啦。 那你就是那你真的是声望，所以时尚会喜用，因为你地支做时尚。 嗯， 对啊。 哦，可是财太弱。 对，应该是说你要尽量大胆的去想这个东西要怎么改啊。 嗯， 对， 就是应该是尝试 啊，就是说你要透过尝试，然后才能够生财，因为你的煞可能会生木，木又会生火，所以会变成说，我觉得这个会有几个象啊，就是说。你可能可以在做大公司做，但是你会做得很堵然，很不爽，然后最后你会自己去旁边玩自己的小沙子，然后玩得比较爽。 这倒是真的。 对，这就是这个像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人家说啊，你怎么不去 Google？ 你怎么不去台积电？感觉那边很难玩啊。然后人家说啊，你怎么不进来？对，那你就会自己去旁边玩得很爽，就觉得就至少你比较舒服。所以你这个就是 A 次来讲，再来就是说你就是再回来讲，你最好的方式就是工作狂。 真的是工作狂我现在还在公司加班。 对，就是 你这种八字很耐操啊。 对啊，对啊，因为你不做你会发疯啊。 哦，是真的。 对，你不能闲嘛，因为木火太旺，只进不出，就是你只吃不拉，那怎么办？ 因为我一闲下来就生病了。 对啊，就是啊，所以就是类似，所以你这就是劳碌命，越操越好，越操越爽，然后做的越辛苦，然后战斗力越强，会有一种那种反而，等于就是对，像我讲啊，如果你都没有在动，所以你不能停啊，停下来你真的就会生病。大概我们会就说你观察，我们慢慢跟着我们大家一起上，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感受到说这个力量是这样，木火它是属火的，在春天生，而且木是月令，木生火。丁在午时又是禄旺，最旺的位旺位，所以木火很旺。那你水在春天已经是弱势了，所以可能来讲，那你透过火生土，土生金，反而可以消化它。那既然火生土，土生金可以消化它，那木就对你不好，所以你就是先老派，再叛逆，先老派，什么事你就想啊，这不对啊，这应该这样，这应该那样。然后再自己打自己嘴巴，然后再创新，再往前走。可是你一定会有一个先老派，然后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最后再尝试新的做法，最后再得到改变。 哦，先破而后立的意思。 对，就是你会先设限啊，简单讲就是设限啊，你会先设限，这不行吧？ 应该是说他会遵照这个电影动画这个动画应该怎么做比较能够被。大 家观众所接受，可是后来又觉得说这样做真的好无聊，我真的要做一点创新的版本出来， 真的就是搞死自己这样 子，类似这样啊。不过爽， 你很喜欢搞死自己啊， 爽就好啦，送了喝、 啊、这倒是因为以前的不会这样子做，想说不要跟别人一样。 对，所以这个就是再回来牵涉到，就是说我们先了解本质，然后再看你带有的那个能量，然后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有，你没有那个能量，你就不能用，那你就要去看你八字里有什么能量，那透过金木水火土的深刻字化以后，找到一个对你而言的一条出路，那比较适合你，但是不一定是适合他，所以这个才会类似说，你可以说是习用法，你可以说是改运法，或者是你比较舒服的活的状态的一种行为模式。 哦，了解，是， 不会。 哎、欸，我突然觉得今天好棒哦，好说好生活化。 真的、哦？那你要看他们听不听得懂啊？ 应该比较好一点吧。 感觉比较实用。 对啊。 那再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位朋友的他的天干刚好都是三个七煞，那是不是会变成原本七煞是很勇敢的，但是因为他有三个七煞反而变成很胆小，会有这个说法吗？ 我靠，你真的有慧根。 那个就是说七煞其实我们先讲它的原理，它的原理就是在意别人的看法，然后对自己有比较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就是自虐，所以就会太在意别人的看法。那七煞旺要分两种，第一个有没有印可以化煞、哦、那就是我给自己很高的标准，但是你做出成绩来就变成你的功劳了，对吧？那还有一种是你硬干撑下去就要升旺，所以身弱七煞旺就会太在意别人看法，就会变成畏畏缩缩的，然后这种人很容易在精神上会精神焦虑，然后睡不着觉，自律神经失调，就因为他在乎太在乎别人的看法，那忽略掉自己的感觉，然后这个是一个路线。是， 对他是就是增强强格的人才会这样子， 没有弱的人这样，强的人就扛起来了、啊。强的人就是他、啊，他接受高标准，他挑战成功啊。 哦， 所以就是对，就是身弱七煞旺，跟身强七煞旺，跟有硬跟无硬，或者他是用食伤炸煞，或是用硬化煞。用硬化煞是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食伤炸煞是用体制外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了解，谢谢。 不会， 老师，那刚才他举的这个例子，我这样是算弱还是强？ 哎，那、啊、你有十伤吗？ 十伤我看一下，食神不算吗？ 哎，都算啊。 有啊，有在那个地支下面有两个食神，一个在年柱，一个在时柱。 没错，就是胃里面的乙木嘛，哈。但是第一个它都不是主气嘛，它就是很小嘛。 对。 那你在秋天生金克木啊，所以我觉得你那个有等于没有啊。 就是身弱型的，对不对？ 就没有，不是身弱型，是我们单讲你有没有食伤这件事。你看你这个木，它本身在天干地支里面，它只有在暗藏的里面，对吧？ 很小， 很小。然后再来，它在秋天。是木最凋零的时候，所以有干那无？你身上有钱啊？啊，五十块啊，不要冲啊！ 但我都要注意什么？ 没有要注意什么啊？我们刚刚不是讲说，食神化煞是体制外来解决问题啊？你没有啊？但是你金很多，所以你就不会，你土很旺，有两个部分，第一个用木克土，正面对打攻击，对不对？另外一种是以硬化煞，有点像用太极的方式把它导引掉，所以我觉得会用在体制内，所以体制内跟体制外，你就会选体制内啊。 体制这样 是指我是要正面面对吗？ 不是，你就是有点像这个顺藤摸瓜，就是用照过去的经验怎么处理，然后把它解决掉啊。 哦，也不用特别改变什么，反正来了就照以前的经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是适合走那个老派路线的。 哦，好的， 老 谢谢。 你是老派路线的强者。 什么？真的？ 嗯，问你啊，我猜的啊，我就是用八字来猜你是谁啊，你是什么人啊？对啊。 比较保守型的，对啊。 对啊，而且都是用这一招，因为你不会创新啊，所以你怎么用那一招？哎，你就不会什么？像我不会抽烟。我去陪人家抽烟，人家也觉得很奇怪，你懂意思吗？我不会喝酒，我陪人家喝酒，人家也觉得你就不会喝酒，你这边硬喝就四不像了。 好，如果我照着老派走，是会走出自己的路这样子吗？ 你有别招吗？ 没有， 你也没有啊，所以你不用想，你就这一招啊。 不是，因为有人照老派走可能会是不好的，那我是会越走越好型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找对应嘛，你看我，你到现在也接近40岁。第一个，你有用别招成功过吗？然后第二个，你目前活到现在都是用哪一招？答案在你身上。 对，就来怎么做什么、 啊。对，就所以答案在你身上啊。 哦， 是吧？答案呢？然后，比如说，你看那个俊佑，俊佑呢，他因为他有食伤、有财、又画金局，所以他会做别的东西呀、啊。啊，你不会啊？ 食伤有 财，他丁丑，丑是食神、伤官、金库，丑有又化金局，所以他木火很旺。那你是身弱，也不能说身弱啦，你没有像他那么硬旺， 没有木火这一 块，对你没有他木火这么旺，你的也不算弱，啊、但是他木火很明显的比你很强，所以他就 是。可是我做这么多都没有钱， 哎、欸，这个跟那个没关系。 哦，没有关系哦。 对，那个跟他没关系。那、啊、没有钱的原因，有几个我可以跟你到时候跟你说一下，说没有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子，我可以跟你讲。好，那我先讲，就是说你们先把 N 跟俊佑去对比，就是说，俊佑在木跟在印跟自己比劫跟自己火的声望来讲，很明显的都比 N 的力量对比上来的强。然后呢 ，N 呢，他没有木，没有火，等于是没有食神，没有食伤，也没有财。因为我刚才讲胃里面那点乙木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以俊佑来讲，土的主丑土的主气就是土，那丑土里面又有食伤生财，因为它有己土辛金癸水，所以有金水的能量，有土金，然后有水，然后呢，它的年柱是有丑又化金局，所以等于是。俊佑他有能力，他有他可以走叛逆创新的路线，这样两位懂我的意思吗？ 了解， 有一些感觉， 有没有办法去相生相克？ 对，就是你有没有嘛？你没有东西，你叫你变怎么变？拎刀，你说我家里就没钱，但是我家里有什么，我有什么就拿什么出来用啊！我没有东西，我怎么演不出来啊？对不对？然后再来好，那俊佑要来讲说，你的钱呢，大部分的话都是花在哪里？就是说花在应该，我应该要买这个。我如果做一个什么摄影师，我应该买这个，我应该买 Mac， 我应该这个，应该那个。好，所以我觉得很多都是花在这里。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情绪比较敏感，所以很多事情你会当下想要，及时行乐就去买了。 对，但是已经有在克制了。 对，就是说这是本命，然后再看运势来引导你的能量，会不会增加你这方面的优点或缺点，大概是这样子。 了解，谢谢。 不会， 所以要不要靠感觉行 事，就是你要慢。 嗯， 因为你只要快，因为敏感的人就是我现在很想要，我想吃。然后扶贫打 Uber 就滑下去了，我想要我就冲去买了，所以你要放慢，因为你敏感，所以你要放慢。平常3天就买，你放7天，7天后还想买你再买，不然买回来都后悔啊，不是吗？ 对啊，买了一堆没有。 对啊，那如果你那所以到底是谁在骗谁？ 了解。 对，就自己骗自己啊，所以你要知道那是你的幻觉啊。 我当下觉得干，我好想要，就买回来干，那一个礼拜要变垃圾，那不是你在骗自己，哪有人骗你？ 好的，了解大概的意思。 好，对，好，谢谢。好，李组长，瓦力啊， 没有啊，所以我在想到他是不是情绪性权威啊？ 厉害厉害厉害，果然你在旁边都没有闲下来，都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对不对？ 等一下我查一下他，等一下。 我是。 你是？ 对啊，我是情绪型权威五一人投射者。 哇，你看他这一刻，你看五一人有一的人七煞就会中。 真的哦，我看一下。 他大概去河水倒茶了。 等一下，有，我刚才没开到麦啦。你说那个，你说 N 就对 ，N 是五一人啊，跟你一样。 哦，好，平日利好。 所以 你好，你好。 七杀中的人就没有安全感啊，一就是没有安全感的意思，所以他们会探究一切事情的最全面的知识跟讯息，然后去寻求用这些知识跟讯息来填补自己的不安感， 应该是这么讲。哎，对，我讲到另外一个想法，一应该是什么？一是规则，因为你刚才讲一是官煞，那一就是规则。你听懂意思吧？就哎，所谓规则就是说，你会去反复去质疑、思考这个条件、这个主流是怎么形成的。你不知道你懂我想要讲的意思吗？ 应该是说他很在意主流的流程是怎么跑的吧？ 对对对对对，就对应你刚才讲说，对，就是你讲就是一就是主流的流程，所以一会去搞清楚这个一这个流程是怎么来的，所以会反复质疑、反复思考、反复要求、反复确认，它是一种怀疑，然后再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这样做大家觉得 OK 吗？我这样做可以吗？我这样做这个标准我能不能让大家都满意，那是不是跟主流社会接轨？所以我觉得一如果照你讲是官，如果一等于官煞的话，那一就是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意思啊。哎，我得恭喜啊，反正对啊，我讲完了，我的意思是这个。 等一下我再抓圈右的那个人类图出来看。 老师，请问一下，什么？刚刚讲到五一是什么？ 人类图啊？ 哦，是人类图，不好意思，因为第一次进来。 不会啊，不会啊，五一就是人，反正我就他这个专门专注在讲八字啊，反我就一直在连接紫微斗数跟占星学跟人类图。 不错不错，这我也会学到很多东西的，真的，谢谢。 OK， 起 了。老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请说。 就刚刚最很早就比较前面的部分，你们有提到什么财克印？那是指说，因为像我这边有一个偏印，那有很多的财，那是会互相克吗？是指这个意思吗？ 对啊，就是说你是属木的，在属土的月份出生，这本身就是财月，所以财第一个就是。浪漫、跳痛、反框架、天马行空的迷妹，我们讲迷妹就是啊，看到偶像很开心，会活在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小宇宙。可是你的天干有很明显的水生木，水生木是务实、理性、框架、现实，所以而且你的天干是呈这个天地的相克，所以就代表说你本身可能是一个浪漫、爱做梦的人，小时候的出生。但是因为经历过什么事情，就变得很务实、理性、现实。 哦，所谓的克就是一个改变的概念。 对，就是它压抑跟抑制了你的浪漫。 哦， 所以你 这样听起来还 OK，还不错啊。 我其实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对或错，就是说，同样一个模式，都有人成功，也都有人失败。对吧？ Uh-huh. 对，所以我觉得对应到你自己，到底是务实理性比较好，还是勇于改变挑战比较好？ 嗯， 懂意思吧？就是说这两个力量对你来讲，哪一个它是比较正面？因为我们中国人是讲中道，回到平衡，对不对？回到中线，所以对你而言，如果太右边要左一点，太左边要右一点， 所以你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平衡，跟别人无关。 理解理解， 大概是这样子。 两者可以并用，好 ，OK。 就是说两个能量你都有，好，那到底哪一个对你？然后最后你们两个你自己内部打完架了，到底哪一个是你觉得比较好的？这样子。 嗯嗯。 对，不过看起来你的那个感性是被抑制的啦。 哦，我的感性被抑制的。 对，你的感性是有，但是被抑制的。 对，在工作上的确都是很务实、理智派。比较偏这一类。 对，就是说有些人的务实理性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感性，所以他没有什么意志不意志的问题。 嗯， 但你有。 哦，两者的皆有。 对啊对啊， 就是，看怎么权衡运用之类。 对对，你看我们上面的那个N， 他就是没有叛逆，没有感性啊，所以他根本就不觉得他有什么意志跟自我压抑啊，你懂意思啊？就这个就是原有人。 我懂。 对，原有人。 刚讲那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要走就是原有的传统的，老师直接就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我刚刚有听。 嗯，好，谢谢你，谢谢。 谢谢。 啊，你找到没？你不知道找什么？你找到 啊？情绪型权威啊，三分人啊，一三人。我跟你赶快写一三人。 咦？我刚刚也有找了一下，它上面是写定义是写三分人。 我知道，你从左边看过来叫做生产者人生角色一三，然后定义三分人，然后下面内在权威情绪。 哎，可是我人生角色它是写一四， 一四。 等一下， 好。你输入的是几点？ 12:22。 哦，12:22，是你的准确时间是不是？ 对啊。 哦，好，因为有的时候他会跳另外一个，没关系，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正确时间，所以我就输一个做代表，可能刚好跳过去了。一四人，好 ，OK， 对，一四，一样啊，不会改变啊，情绪型权威，只是人生角色变了。哦，一四人。孩子，你很追求完美啊， 就变态啊！ 对啊，你追求完美会虐自虐，那没办法，这种版本人生角色是自虐型的。 哦，其实那这样讲起来，其实跟八字还蛮搭的。 啊，就他都是利用你的出生年月日推出来的东西，当然都会有相似的地方，在那个地方 每个技术都比较。哎，但李总，你刚才讲他那个完美应该是硬啊。妇科，或是贴近， 应该是 硬， 因为 所以硬是哪一个？硬在人类图是什么？你这样看是什么阿婆？ 不是硬在人类图是一四，就所谓一四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僵化的，也不是僵化啦，很固定稳定的一个组合，因为它代表着易经卦的第一爻跟第四爻，你知道吗？ 我知道，就相应啊，就是相应啊。所以规则要相应啊，就妇科啊，就跟硬很像。 所以也就是说，举凡一四人、二五人、三六人，或者是倒过来五二人、六三人，都是属于比较固定形态的架构。那这当中最稳定的就是一四这种的。 哦。 然后而且君又是三分人，所以基本上他面对很多事情及他都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然后尤其是事件越大他越需要更长期的时间消化，人家可能用天用月来做时间周期，他搞不好还会用到年。 哦，对，我会把它细分。 所以我在猜稳定架构的人会不会是硬性的架构比较强， 应该是啊，就是我觉得是啦，啊，但我是乱猜哦，喔，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啊，因为我听起来因为他的主要就是甲寅嘛，因为他正印长得很漂亮啊，所以他正印的 我来讲很漂亮啊， 对他的正印来讲是很漂亮，但是说很漂亮，但是最后反而变得有点负担了。 他如果石柱是财星，应该就 OK 了。 嗯，我觉得最主要是除了财以外，重点是透丙火，所 所以我觉得他会有时候会自我放弃、啊， 会耶，会做到一种地步之后，然后就算了，然后全部把它毁掉。 对啊，就是这个就是丙午时造成的问题，就因为丙午还是劫财，所以你要看他财的力量。虽然他有食伤生财，可是丙午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还是会做完就是一直在那边，然后又放弃，然后做了一点，可能做十分，然后有五分会毁掉，啊，五分拿出来用之类的。 然后休息一阵子之后，又把这东西又拿出来做一次。 也就是放弃也是一种现象了，但是还是要做了。大概这样，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都不错了啦，丁火有甲木就比我就好很多了。 好哦，好。 就我们之前待过一个房间，有甲木丁火就无敌了。是这样子论的， 是他说的。哎、欸，那问一下那个，俊佑，你是那个，你是记忆力很好、啊？ 我记忆力很差、欸，我记东西要记很久，但是我必须要就是像我之前有学过一点点的八字，然后我没有办法，就是老师讲完课我就可以记起来，我必须要重听录音档，然后一字一字把它抄下来。 那我问你、啊， 印象好重。 对对对，哦，原来不是，但是你最后会把它弄成这样的，对啊，你会把它弄成复测，你会把它弄成复课的，对啊。 对对对，我会把老师讲的重点记下来，所以我现在就有一本就是笔记，一本笔记，然后我可能还会再去做更新，然后可能我更新完之后，我会马上把旧的毁掉，把新的全部印出来，我就喜欢它新新的。没有被破坏过的样子， 好复刻 好复刻，对不对？ 我也是哎、欸， 那完蛋了、啊，这样就很完蛋 了。等一下哦，格瑞斯刚才是格瑞斯说他也是， 对，因为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先自 他是复刻很强啊， 我会吗？可是 我觉得格瑞斯不会啊。 有啊，你没看到他传给我的那个笔记，我完全就是复刻啊。 但我觉得，我想想看哦，他们两个都是一样，但我觉得就算他们是一样的，他内心有个地方不一样。就是说，我觉得 Grace 的是一种 update， 然后我觉得俊佑的应该是一种，怎么讲？就是说，对于过去老师讲的东西，要一字不漏的，类似接近原始主要的东西完成，然后维持这样的。跟过去一样，那 maybe Grace 的是一种在更新，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更新。 哦，有，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用手写完之后，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再更新了，我又把它打成全部又把它打成电子档，然后电子档我用那个格式又调了，有调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这样才算完整。 那 就很自虐。 那 Grace 呢？你是哪一种？你跟俊佑一样吗？你的心态，你的发，你的 电子的。 不是，我是说你。 我觉得他很自虐。 对对，所以我说你的发心是什么？你一直去更改这个东西是什么？的发心是什么？ 我的发心就是有点像更新，就是因为学习是一步一步嘛，就是假设说我们先教平安，可是后面还会再教地支，然后在后面还会再教地支禅纲，那我就会把地支禅纲再把它抄到那个原本地支那边，就两个概念我又把它 combine 起来这样。 所以哎，李壮，你觉得呢？你觉得我这样我的这种看法，你觉得？ 我是觉得我很期待那个谁俊佑的那个学了八字之后的新奇的想法，因为他时尚喜用。 我下次回台南，我再拍笔记跟两位老师。 那你就直接拿给拍摄哥就好了。 可是我的就是很死板哦。然后 我们要的不是你死板的东西，而是 你有没有突然灵光乍现想要把它改版的那种念头？ 会耶，有时候，但是有时候就是需要很灵光一现啊，可能就是在晚上很深夜的时候，一个人在那边胡思乱想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可能性。 嗯，好，理解理解理解理解。好，李组长，那我觉得我今天那个主要要讲的内容已经差不多了，就是今天啦、啊，哦，那如果要延伸，所以这个要讲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今天大概这个分量到这边就是差不多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有要再延伸其他的或者要怎样，那再说这样。我只是讲一下，报告一下我这边的进度。 刚刚才好笑，刚刚有一个传讯跟我讲说，啊，不是说最后一个小时就。 中 了快三个小 时。对啊，谁啊？为什么谁都偷偷传简讯给你？快把他名字点上来。 因为大家都觉得你认真讲课啊，私底下传讯。 哦，真的假的？好好好，下课下课下课下课下课，解散解散，不敬你解散。 啊，大家如果有想问的就继续问啊，反正就是原则上我们今天就是复习的也算蛮多的，还有新的一点点进度啊。不过最有趣的是大家生活化的东西连接了很多。我也获益不少， 我也是，我也有在强化一些想法跟概念，或者更确认我的看法，是不是这个案例是？ 今天有点意外，会带到杀婴相生这个概念。 哦，对啊，反正人多，大家就是轻松讨论啊，会听到什么？那我们就是你。那个讲一讲，那我们看一下我们适不适合讲，那会多少讲多少，有些东西我们也不会，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你讲，那我也只能跟你分享我的看法这样子。 哦，大致上是这样。 好，那就这样，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就下课，不敬你解散了。